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真是在节后啊，再次跟大家见面，这王健都给数着呢，说王毅已经10天没有上班了，干什么去了？ 哦，怎么就10天了？一看不听我们转播， 就是 一看不听我们夜话，一看不听我们金戈铁马，是吧？ 整个的这个节日期间啊，王毅上班了，上班了啊。大伙儿，您要是真的没有打开电梯的话， 就当没上班吧。我一下歇了10天，你说我心里得多愉快啊！ 主要是大家伙儿太想念了，是吧？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也有全新的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么一数，下个星期六哈，16号 CBA 就要全面的开战了。这一看赛程。这不能歇，一天都歇不了，几乎是天天有比赛啊。 对，从16号开始呢，到11月15号，一个月的时间，比赛确实是相当的密集。 哎， 但是大部分的球队人员，应该说还没有达到一个最完整的状态。 所以这也是给各支球队提出了一个挑战，就是在已经改制之后啊，缩水的38轮的常规赛里，谁能去抢得一个开局？ 但是说实话，我还真的是觉得这38轮常规赛特好 啊！怎么着呢？ 就是不那么费劲，然后你又要分组，有的队呢打这个4循环，有的队打双循环。咱们现在这个比赛的能力。比赛的节奏，你就20支球队，每个队打2场，38场最合适。然后季后赛呢，打个5场3胜。就以前那个赛制，我觉得对于咱们球员来讲，对于咱球迷来讲，都挺好。 要不然常规赛撑得太长，然后崩到季后赛又是一场定胜负。 对呀、 这实在是太刺激了哈！要不是有像广东的5上5下的本事。这真是有点扛不住了。 关键这季后赛比常规赛好看啊！ 也会让大家伙儿、让球迷有一个更好的观赛的感受。当然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还是跟女足的选帅有关系啊。又到了女足选帅的时候了。那这一次水庆霞指导在带了全运会之后，也是在选帅之前主动的说：“对不起，我就不参加了，退出了。” 那这个时候女足选帅选谁来做这个铿锵玫瑰的园丁呢？大家心里面有没有目标人选？ 另外最近一段时间啊，地表最强的联赛那就是乒超联赛了。我们也说说国乒吧，有哪些强人的属性？反正一马国乒几乎都是强人，尤其是前几天也是节假日期间。闲篇突然搜到了东京奥运会之前队内的一次在威海的那一次队内的对抗赛，男队跟女队对抗，1个多小时，看得我是全程高能，都没有觉得哟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么长。 前两天我还刷着这个短视频，有几个这个外国的友人、外国朋友 啊，外国朋友， 哎，然后呢发那个乒乓球视频，他是打那削球。 哦， 削完了之后，这个球弧线特别特别大，然后从这个他这一侧的几乎就是贴近地面的位置上削，然后走一个弧线呢到对面的乒乓球台子上，发了一些那样的短视频。后来我在想，他们还有勇气发乒乓球的视频？ 他们难道不知道，如果是在面对着中国队的选手的时候，直接要被像球一样摁在地上摩擦吗？ 就好像就是我发一点这个足球的视频，非发到人家巴西那屋去似的。 有点自讨苦吃了哈。所以大家伙儿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这两个话题啊，一个是说说女足的选帅，谁来做玫瑰园丁，另外国乒有哪些强人的属性，您也给总结总结。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那今天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足，中国男足已经是顺利的抵达了沙特的吉达，隔离等待核酸检测结果。 另外呢，足协杯啊也要打响了。巴坎布现在是去踢世界杯预选赛了，而 A 席啊，安德烈席尔瓦呢，现在还没有来到中国，所以呢，国安队将会启用全华班来出战足协杯赛事。 冬奥方面，冰丝带响起了生日快乐歌，国家速滑馆暖心的祝福了韩国籍的运动员。 CBA 的揭幕战将会上演广东德比，而在第一阶段赛程呢，现在已经正式出炉，13轮28天。打完了之后有50天的间歇期。 羽毛球，中国队5-0横扫了加拿大，赢得了尤伯杯的开门红。 世预赛，桑乔两次助攻，萨卡和格拉利什破门，英格兰是5-0大胜安道尔。 F1 的土耳其站，汉密尔顿在排位赛当中是最快的，博塔斯甘位起步。好了，我们继续看看大家伙的这个互动也进入到今天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看到赵军说，哎，你们俩还没在跟越南这场比赛之后讨论过呢。 讨论好几天了， 讨论好几天了，都已经 悄悄的没跟您说。 对，反正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哈。在面对越南的时候，是一场很艰难的绝杀的胜利，守住了这条底线吧。 打完越南之后呢，需要讨论的就是在剩下的时间里面，如何在沙特的吉达打好和沙特的比赛。用国足内部的话说。赢越南这已经翻篇了， 翻篇了啊！这必须得想跟沙特的事儿了，又是客场，再加上沙特现在好像有点无懈可击的这意思啊，1-0把日本给办了，让森保一现在帅位都岌岌可危。 所以现在对于国足来讲呢，客战沙特，挑战肯定是更大的。他和我们之前打的那三场比赛完全不一样，对吧？三场比赛在某种意义上呢，你都不是在对方的主场打，对吧？ 是，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球队来讲，在备战上啊，在现场的比赛氛围上啊，你还是都是能够调整和接受的。但是你到了沙特的吉达，到了沙特客场去面对这个目前在小组当中保持全胜的球队的时候，怎么来去改变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 这就是，现在目前必须要去调整的。虽然说对手很强大，但是也强大不到说恐怖的这种局面吧。所以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我们也是连线了体坛周报的总编辑骆明老师他说沙特的主场优势非常的明显，这个客战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也是要倾其全力吧发挥每一个位置上的最大值，像吴磊能在战越南的这场比赛当中发挥这个最终的一锤定音的作用，很明显是刘洋带来的。 国足想在沙特身上拿分当然很难，毕竟沙特已经三战全胜，而国足赢越南都比较费劲，而且这场比赛是客场作战，沙特不光这刚刚赢了日本，而且他们主场优势特别的明显，因为他们虽然在这个疫情这个背景之下，他们仍然可以让好几万观众进场，这个主场优势也是很明显的，所以国足没办法看好。吴磊刘洋这几年掌球是肉眼可见的吧，就是他每次从西班牙回来，我们看他在国足的表现都明显高出其他球员一筹，不光是国足的队友或者说是亚洲的对手根本就防不住他，就这场打越南的比赛也非常的明显尤其是在中场前越南的防线出现变动之后，吴磊更是大发神威，所以他在西班牙肯定是掌球了，包括其他留洋球员哪怕不像吴磊这么成功，哪怕只在替补席上待一下，或者说是上场机会不多，回来之后也有很好的表现，就像郝俊敏啊等等。 所以在这样的大战之前啊，李铁也是回应了一下外界的一些质疑啊，就是在跟越南的这场比赛之后，还有一点劫后余生的这个意思啊，全队上下也是如释重负。那对李铁来讲，这场比赛也因为是国足出现2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更是有着一个很深刻的意义啊。赛后他也是曾经感慨啊，时光流逝，也流露出对足球非常的热爱。与此同时呢，他说直言自己会微笑的面对一切的评价。但是这要是这场越南没磕下来，可能这套话术他就不好使了。 哎，反正在国家队的主教练座位上啊，他就是这样啊，你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媒体的时候，外界的批评声都会存在，就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承受了啊。李铁也说，2001年的10月7号到2021年10月7号，整整20年，一次呢是赢了阿曼，世界杯出现了；一次呢是赢了越南，12强赛的第一胜，都是在10月7号。看来这个日子是忘不了了。20年过去了，他说他自己啊还保持着同样的体重，留着同样的发型，只是多了几根白头发。他的这种说法呢，也是在用另外的一个方式啊，把所有的话题都引到他的身上。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么做的话呢，对于球员能够起到一定的减压的作用。就有的时候主教练就是这样，你说主教练是背锅的，主教练还得是在前面挡枪的。 但是李铁指导说20年之前之后自己没什么变化，稍稍有一点不敢苟同。20年前那会儿的李铁哈，至少他在留洋之前在国内还是一个属于队里刺儿头一样的那个角色。反倒是 人家没说性格呀，人家说保持着同样的体重 啊，保持同样的发型， 然后呢括号不一定是同样的体脂比 对吧，保持着同样的发型，然后后面是多了几根白头发 啊。确实在留洋之后他是变得更谦和了，面对媒体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足协内部的人员的时候啊，就变得更加的随和。所以这是一个一个是时间还有环境带给人的改变啊。所以现在他已经是在主帅的这个位置上有很多的责任要去承担啊，也希望接下来在面对沙特的时候我们别输得特难看就得了啊。 客场比赛所有的困难的准备呢要做足，是吧？另外呢，比赛的过程大的战略在制定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比赛结束之后来自于舆论上面的评价。 那当然我们在继续说到面对沙特的这个对手的时候，还是要合理的去分析人家的战术啊，到底是有哪些强点。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武志带来的分析。 沙特有这么几个进攻上的特点，第一就是他们利用两个边前卫的快速的突破，这儿的突破呢并不是一定的要下底传中，而是他们利用自己小快灵的特点，身高不高，底盘低，脚下速率奇快，而且呢灵活性很好，结合球的能力很强。这两个边前卫像19号穆瓦拉德，包括另外一侧的18号阿布杜拉赫曼加里卜，这两名队员的这种速度，短距离启动的速度非常快，是值得我们中国队在两侧防守，不管说我们边前卫边后卫，一定要对他们的内切走外线，他们的变化非常多，一定要加以限制他们拿球和突破向前的这样的次数。而除了两侧的这种快速的向内切和走外线的突破呢，沙特队另外一种进攻的方式就是7号萨尔曼法拉吉，他作为一个前腰也是场上的队长，这名队员呢活动范围非常大，他的中前场可以盘活整个沙特队的这种进攻体系，包括这种向前输送的这么一种威胁性的传球，他们中路的进攻也是非常有威胁的。另外就是他们利用11号谢赫里这名中锋啊，机动能力很强，他在罚球区内可以非常好的回撤接应，包括反身的前插、横向的扯动，他会带乱对方的任何一点的防守，他能破坏对方的防守的体系和队形，对于他以及身后的7号法拉奇两人之间的衔接一定要切断他们两人传球的线路。而说到沙特队的7号萨尔曼法拉吉呢，这名队员除了是场上的队长之外，他左脚的传球能力非常出色，特别是在防守方的左侧，也就是攻方的右侧的肋部，他在罚球区角上内切之后就一个踏步 啊，一个立足，马上用左脚的脚内侧兜出旋转很强烈的内旋球，转向球门的远角。前锋如果蹭到，会给守门员的扑救带来很大的困难；如果没有蹭到，也会影响到守门员的视线的判断。所以说，他的这种方式呢，一定要引起中俄队的注意。我们要重点防守法拉基他左脚传球的这条线路，让他去用自己并不擅长的右脚去处理球，这样可以降低沙特队在前场这名队员拿球和组织进攻的质量。另外，法拉基他也是球队当中定位球、角球和任意球的第一主发手，他发出的球呢，球速很快，旋转很强烈，包括弧度很平，皮球在空中运行的这种平快的线路很长，每一点都能够形成有效的攻门的这种次数和威胁。所以说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第一要减少后场无谓的犯规，另外呢，我们在防守当中解围的时候，要尽量的把球踢向边线向前的这种边线，让皮球出界的地点呢更远，少给对方角球的机会。 9144说：“哟，这真是没太想到，日本现在竟然只拿到了三分，就是在咱们身上的三分哈、一胜两负的成绩，而只进了一球。 这么一算，咱们现在跟日本在同一水平。 对，我们也赢了一场，我们也输了两场， 我们也积分跟日本队一样。 对，三分啊，我们还进了净胜球，还比他们多呢。” 这边杨洋洋也说哈，下场国足打沙特能拿分是意外的惊喜，只求不要出现惨案啊。 嗯， 其实带着一个少输当赢的心态， 哎， 是吧？去。 嗯，碎玻璃说，一听武志说完了沙特，我以为说的是比利时呢，但是千万千万现在不要低估沙特的能力。 嗯，这都是简版嘛。 嗯， 对吧？比利时他打那个队，对手。就相当于沙特跟咱们中国国家队的这个对手的比赛感觉类似啊，都按简版走，或者说呢，您要是看这个咱们亚洲的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呢，嗯，再加一些技术含量，对吧？再稍微把这个比赛的视频的速度提高到1.25，哎，你就当欧洲杯看。 对，您得这么论哈。啊，水滴无形说拼吧，向一分前进。哦，还是想在沙特身上拿分啊！说能打到哪儿就算哪儿，国足早晚是要折戟沉沙的。即使进了决赛圈，以现有实力，那跟哪支球队打又能怎么样呢？ 即使那个您就可以， 就后边那后半句给他划掉。 对，即使后边您已经想多了。 对， 先把咱们这个12强赛剩下的几场比赛打好啊，别。我真的就是不希望后面的比赛就打出来之后这个结果呢，输的比赛你看不到亮点，赢的比赛呢看到的全是担心。 嗯，对，就即便是赢下来之后，其实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嗯， 陈震也说，吉田麻也接受采访的时候，沙特很多球迷都跟那儿捣乱啊，刚才还跟王毅说呢。 嗯， 所以确实沙特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就是日本队他也输不起。 对，无论是从场面上技战术的对比上，还是说人家主场的这种优势，咱们其实都是处在下风的。 对，包括现场的气氛哈，就像北三儿所说的，他们主场这个人数呢，其实倒不是很可怕，关键是放那个背景声，哎呀，让人昏昏欲睡，这个让人抓狂。 啊， 确实，这就是客场的困难。 嗯。也是摆在眼门前的啊，只要是来到西亚的这个比赛，又是这个国家队层面的比赛，那就是这样的。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武志带来的分析啊，沙特的他们的防守和进攻的属性啊，继续来听听他的分析。 另外呢，在对方助攻的层面上，其实对方的这个13号亚希尔，他是一个右脚队员，但是呢，打在一个左边后卫的位置上。不过不要小瞧他的这个位置，其实他在进攻的时候，他更多的是压上顶在一个左边锋的这么一个区域。他看似是一个左边后卫，但是他的助攻能力很强。另外，他是右脚打左边后卫，他更多是到前场之后内切，用右脚向里去兜着这么一种弧线球的传中。对于他的这个队员，他的往返奔跑能力很强，插上的幅度很大。对于他一旦顶上来之后，我们对位的队员一定要加以限制。 但是呢，沙特队的整体攻防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就比如说，他们面对日本队的时候，想借助主场之势一口拿下对方，整体压上的幅度很大。但是这样一来呢，后防线就显得比较空虚。他们在前场的这种一旦失误，被日本队在上半时和下半时都有快速打反击，马上形成单刀甚至射门的情景。要不是回追的速度比较快呢，其实日本队可能会率先形成破门。所以说这样的特点呢，其实也是利用中国队，也可以让中国队去利用对方身后比较大的这种开锅体和纵深，利用吴磊的速度，甚至是阿兰的这种灵巧，包括反击当中的第二传和这种衔接的能力，看看能不能打一些反击的效果。而对方在后场的传球质量呢，其实也不是很高。就比如说对方的两个高大型的中后卫，17号阿姆里以及3号马杜，这两人呢，其实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出现了2到3次后场传接球的失误。中国队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对于这两人一旦拿球时候，对于他们的传球线路啊进行进而的限制，降低对方传球的和往前推进的质量。同时呢，如果中国队前场能够断下球来之后，我们反击的距离也会比较近。这两个人的传球的能力其实不是特别强，我们中国队可以去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在队内的一些伤病的问题哈，这也是李铁透露出来的。当时玉宁在跟越南比赛当中被换下，那是因为还是有伤。那现在能不能出战跟沙特的这一场，也依然目前还没有确定。 对，当时比赛过程当中啊，其实就看到玉宁在那儿做牵拉，中间那个补水的时间他在做牵拉，本来以为就是体能消耗比较大，因为他毕竟是相对于就潮湿闷热天气当中，他体重大嘛，他的消耗会更大，出现了一些抽筋的状况，可能还是有一些肌肉轻微的拉伤。所以在第71分钟的时候呢，李铁是将张玉宁换下，包括透露出60分钟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些伤病的状况了。现在呢，张玉宁是随着国足前往了沙特，能不能够出场不一定。王刚也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连续被对方冲撞，这个腰位置上也是出现了新的伤病。你说这国家队的比赛，咱们国安的这些球员陆陆续续，李铁这个李磊伤了，现在玉宁伤了，王刚也伤了，前一段时间这个池忠国也出现了一些这个状况。 对，所以真的国家队的比赛非常的消耗很大哈，对这种身体方面，这还是跟越南呢。这跟沙特更是要拼身体，拼那个你在技战术处在下风的时候就对体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边还有家里人说，哎，自在说咱们中国队啊就拿12强赛当世界杯的正赛打就得了，尽心尽力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过往的20-30年咱们要是往回看，包括眼巴前的啊，真是不知道青训在哪儿。 就我特别同意这位朋友的观点， 是 吧？就是不管是预选赛还是这个所谓的12强赛啊，这对于现在中国队来讲呢，你就是世界杯的经历，在这个经历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发现自己的不足啊，把这个心静下来，别一抬眼就是世界杯正赛。 是 世界杯正赛那个咱们就经常在屏幕里抬眼看就行了，在球场上的话咱们踏踏实实的做青训，然后呢把自己的联赛的根基打好。现在咱们的冠军球队都是风雨飘摇的话，那你说这个国家的足球怎么能够安下心来稳步前行？ 别的像建联啊，像这个越南现在都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往前走，这个金字塔是很扎实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越南的进步，就是看到从2001年加莱黄英他们和阿森纳成立的训练青训基地之后开始，慢慢的这一批越南的年轻人走出来了，他们也创造了亚洲杯U23的这个亚军的成绩。那对于我们来讲，这么多各种各样类型的足校啊，各种各样类型的培训机构，能不能够真正的让孩子们从足球的规律上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这才是最关键的。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这个活儿，它不好干，因为看不到眼前的利益哈。 其实我倒是昨天前天又看了一下这个范大将军的这段

10月9号，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赛场上响起了韩文版的生日快乐歌。赛场大屏上出现了一张电子贺卡，五彩斑斓、充满童趣的花体字打出了韩文和英文的生日快乐金俊昊字样，字体旁是韩国速度滑冰运动员金俊昊的帅气照片。赛场上的金俊昊刚刚结束了男子1000米的比赛，他以1分11秒61的成绩拿到了一枚银牌，这是金俊昊在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中拿到的第二枚奖牌。在8号结束的男子500米的比赛中，他将金牌收入囊中。10月9号是金俊昊26岁的生日，也是他在比赛场上度过的第一个生日。暖心的国家速滑馆以中、韩、英三种语言送上了对金俊昊的祝福。今天是您的生日，国家速滑馆全体志愿者祝您生日快乐，祝您在此次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赛后金俊昊也回应了场馆和志愿者对他的美好祝福。 처음으로이렇게경기장에서생일축하를받았는데 韩国运动员说他这是他在赛场上过的第一个生日，所以他不会忘记，这是一个非常幸福开心的时刻。谢谢， 감사합니다。 那今天的冬奥追梦人系列为您带来的是冰壶王冰玉梦想的另一种延续。 来看王冰玉的最后一投，非常的紧张，现在王冰玉加油，漂亮漂亮漂亮，中国队拿到世锦赛的冠军。 2009年的韩国江林冰壶世锦赛，面对世界强队瑞典队，依靠着全队的出色发挥和队长王冰玉的最后时刻的惊艳一投，以总分8-6的成绩最终夺冠。这一投让中国冰壶队一战成名。 我觉得那一战的比赛真的是竞技体育里面的这种可能有运气，很多运气都存在，就是当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你没想到你对手比你还紧张，比你做得还不好。 面对胜利，王冰玉显得云淡风轻，然而背后是国家冰壶队6年的努力。2003年成立之初，我国女子冰壶队和世界强队差距非常大，为了提高成绩，他们去到冰壶强国加拿大取经。刚到那时，这支国家队和当地的一支业余老年队来了场比赛，却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训练练得很好，有机会出国了，可是到国外一看，你连俱乐部大妈你都打不过。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启蒙教练除了我们中皇教练，就是这帮大爷大妈们，跟这些大爷大妈们学技战术。 经过每天的刻苦训练加上比赛的打磨，女子冰壶队的技战术得以快速提升。2005年，他们第一次踏上世锦赛的舞台，获得第7名。虽然没能站上领奖台，但王冰玉已经在心里种下了争金夺银的梦想。 我们教练当时就跟我们说，丫头你们想不想也站上去，就那个时候你就想说想，为什么不想，我们当然也想站到最高领奖台上，我们也想升国旗奏国歌呀。 这一年开始，王冰玉和他的队员们一步一个脚印开启了进步之旅。2010年，带着世界冠军光环的中国队第一次出现在温哥华冬奥赛场上，在与卫冕冠军瑞典队的四强赛上，中国队多次出现失误，无缘决赛。作为四垒的王冰玉陷入无尽的自责， 整个下午就是一直都在哭，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非常难过。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情绪，你的自己的状态，然后再把大家的这种都影响了。你明天还有在2010年温哥华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你必须要带好它。 调整好状态后，第二天中国队的四位姑娘凭借完美的开局击败瑞士队，夺得铜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冬奥会上获得的第一块集体项目奖牌。2018年11月，34岁的王冰玉选择退役，成为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冰壶项目竞赛主任。虽然已不在赛场，但是他和冰壶的缘分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北京时间的7:36，我们继续回来，进入到赛场锐观察。那昨天 CBA 联盟也官方正式公布了新赛季第一阶段总计13轮比赛的赛程表啊，真的是没有休息日啊，几乎是见天有比赛。 嗯， 20家俱乐部要集合在浙江诸暨，10月16号开打第一轮，第一天的赛事揭幕战里就有4场比赛，包括广东宏远和深圳的这个广东德比。第一阶段比赛从16号开始到11月11号，双十一结束，前后合计28天，所有球队都是各自要进行13轮的比赛，之后就是一个常规赛的第一个窗口期了，有50天的时间，目的是留给国家队出战这个国际比赛。 其实，但是我觉得这个写的有点问题，因为我拿到的官方赛程是11月14号。北京首钢 还有一场 广东宏远，第13轮比赛呢，确实是11月11号开始，但第13轮比赛呢，第13轮比赛要打到13号、14号， 对，是13号、14号，没错， 对吧？ 这个文字肯定有问题。咱们13号北控还跟山西有一场， 对啊，这个11号、12号那个是，再之前的一轮比赛， 所以呢是到14号。 对，因为我记得是打一个月的时间嘛，从10月16号打到11月14号、15号回来嘛。 这是谁总结的赛程？直接给少了2轮比赛呢？ 是啊，把北京打广东这么重要的比赛， 是啊， 都给删了。 对，那前面11号还有北控打辽宁呢。 对， 对，所以是一个很刺激的。10月和11月份啊， 不过没关系哈，到时候呢，我们会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时不时的告诉您哪天几点，咱们这球队都打谁，是吧？首先就是第一轮10月16号的这个时间里面， 对， 第一轮比赛呢，北控下午4点半打山东，10月17号，周日的时候呢，咱们北京首钢中午11点对阵江苏，就是今年咱们这俩队的。比赛时间呢，在晚上呢，好像不是特别多， 不是特别多啊。到 首钢好几场11点的球， 对，到第二轮的时候就稍好一点，都是晚上的球啊。北控对吉林，咱们北京首钢是对浙江，接下来呢， 你看第3轮又是11点， 又成11点 了，对吧？北控11点打广州龙狮。所以就是他这个时间上啊，总是会有一些调整。 是， 大家实时关注着我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比赛时间的介绍吧。 到时候我们也有相应的转播啊，大家都可以来听听。那当然，在第一天的揭幕战的比赛当中，除了北控的比赛之外，还有吉林对南京同曦、青岛对四川，广东对深圳。那无疑，这广东和深圳的这个德比大战是最受关注的。那当然，我们也来听听刘潇带来的分析啊。他还是觉得辽宁，福格的续约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广东呢，马上威姆斯也都在谈续约，现在各支队伍还是在最后的外援储备的一个最后收尾的阶段。 其他的球队呢，像辽宁啊，辽宁他使用优先续约权的话是梅奥和这个福格。那么梅奥呢，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回到辽宁队，因为他已经加盟了俄罗斯的联赛。我们也看到新闻报道，就是已经抵达了俄罗斯啊。那么福格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广东队呢，也之前也对外透露了啊，就是准备跟威姆斯和马上在谈续约，那么什么时候 谈完什么时候能人能回来啊，现在都是个未知数。我们看到威姆斯最近也是频频的发社交媒体啊，展示自己的这个训练状态，马上也有在社交媒体展示自己的这个恢复训练的情况。但是马上呢，据说要达到比赛状态可能要到一月份，所以他可能还要晚一些，但威姆斯可能会先回到这个球队。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首钢这边啊，也有优先续约权的使用，准备是用在麦克瑞和大白大汉身上。但是这个目前听说是大汉存在接触准备续约，但是这个麦克瑞啊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同时还有一个吉布森啊，不知道首钢现在会怎么决定，因为毕竟林书豪也已经回到了国内，也是在隔离当中啊，而且之前已经传出他将回到首钢，所以说怎么使用这个外援签约名额啊，首钢现在也没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答复，但是第一阶段估计还是全华班。 所以这个外援这事儿就显得比较有意思了啊！ 比较复杂啊，比较复杂。 嗯， 因为呢，首先是9月30号的时候，是吧？就是非常晚的时候呢，才公布了今年 CBA 的外援使用规则。 嗯， 四外援可以有，然后呢，四节四人次，是吧？这样的一个使用规则。而这个时候，各支球队你在启用外援的这个程序启动程序的时候呢？你除非外援在中国国内，你才可能赶紧签下来，能够跟球队进行合练。你比如说像富兰克林现在已经跟上海合练了，是吧？但你如果说这个外援啊，就算你拥有优先续约权，但是他现在没在国内，进入中国要按照咱们的疫情防控的规则进行隔离，隔离完了之后你再恢复身体，第一阶段也赶不上， 就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哎， 咱怎么就不能在国内其他的俱乐部那儿划了划了，就非要去想那远水呢？ 关键其他的俱乐部现在这个外援啊，篮球这些外援，他都回去了。 哎，也是， 嗯， 就其实像富兰克林就这种案例，要是能给划得来的话，那是最合适的。 他是属于啊，他真不担心在 CBA 没合同，他又不想去其他联赛打，他就可以就不管你有没有外援，反正我先来这屋啊，在这屋总是会有一份这个工作， 而且肯定是一份不错的高薪的工作，那继续来听听，北控的情况吧。北控现在没有使用优先续约权啊，还是在各个方面去寻找合适球队的那个外援人选。 我们看到在公布出来的外援优先续约权的使用名单当中啊，北控俱乐部并不在里面。那么说明他对他之前用过的几个外援都没有行使优先续约权，而且传出来呢，现在是他们对上个赛季效力于广州队的哈斯啊比较有兴趣，在洽谈当中。但是哈斯呢，现在又出现在广州队的优先续约名单当中，所以现在是不是双方要进行交易啊？现在还不知道。另外呢，北控队呢，实际上他在这个赛季如果想要突破上个赛季的这个成绩重新进入季后赛的话，那么一方面啊，在外线的外援方面，需要一个类似于又能组织又能进攻这样的球员啊，比如说像这个原来福建的这个外援罗伯特高登，当然之前也传出来说北控想要高登，但是福建呢又对高登行使了这个优先续约权，那要看北控要不要跟福建进行一些交易。这样的外援呢，就既能组织进攻又能个人进攻。哎，这相对于之前的这个哈里森和约瑟夫杨来说，还是更适合球队的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内线呢，就是说，其实对于北控队来讲，内线的攻击力并不是很缺乏啊，国产的这个内线都不错。那么需要的外援可能是偏重于防守和一些蓝领工作的，相对好一点。但是最好呢还是有一定个人的攻击能力，因为毕竟外援的使用人数上啊，使用这个规则上，当内线外援单独在场的时候，你需要他有能够带着队往前把这个比赛的势头保持下去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内线的外援呢，其实哈斯呢我个人认为倒并不一定适合北控队，因为他是确实能在内线展开一些进攻，但是还是需要有人喂球，所以说 能不能找一个自己能够就是主打的一个内线的外援啊？因为北控队的国产内线已经可以提供足够的攻击力了，那么再有一个这样的外援，可能内线会更有把握一些。 这边赵军说，哎呀，那其他俱乐部在外援这事儿上也想要进水啊，所以上海真的是在这个引援这件事儿上又成最大赢家了。 总觉得就是这个特别像当年某一支中超球队 啊， 他总能走在规则的前 面， 走在规则的前面，这就有意思了。 嗯， 就是为什么他能知道就是这个赛季有外援，所有俱乐部都不敢动，就突然有俱乐部啪啪啪就全签下来了。 他确实他是近水，他近水楼台他先得月哈。所以这都是有关联的啊，你前后想一想啊，那就很明白。所以现在大家伙都在说，哎呀，这首钢的两个人选像一小老头说吉普森跟麦克雷这俩优先续约权都不是理想人选啊，还有很多家里人说包括书豪， 就有时候这个优先续约权啊，就是我先把这个权利拿着， 对，我先攥手里， 然后呢这个权利有两种使用方式。就是如果说像刚才咱们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觉得麦克雷肯定是麦克雷不用想了，人家去法国纳乌了，是吧？吉布森啊，就是我不想用他，但是呢，我有优先续约权这个权利的话呢，我可以不让我的竞争对手用他， 所以这就是， 而且要么我就是交易，这是我的权利， 像上海这样， 上海就是交易了优先续约权，通过交易，然后呢签下了富兰克林， 晨晨说：“不得不感叹，九世集团真有钱啊！不只是有钱，还能都花在刀刃上。 这个能够有钱啊，还得有信息，是吧？ 对你有提前的这个信息差，这比钱更值钱。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刘潇说说上海的情况。 那么昨天呢，上海队在。”上海举行了出征仪式啊，我们看到他们的小外援啊，新签的小外援富兰克林已经出现在球队当中啊，并已经参加了训练。但是目前呢，从前几天 CBA 官方公布的各个队的外援使用的优先续约权的这个名单来看嘛，富兰克林的还是公布在山西啊，山西俱乐部的这个名下。但是呢，很明显这个双方应该是进行了交易啊，所以上海队买到了这个优先续约权，所以签到了富兰克林。那么他们呢，也之前有消息说要签回这个弗雷戴特啊，寂寞大神，还有一个就是 NBA 的球员冯莱。那么目前看，其他两位球员什么时候到队，或者说是具体怎么个签法，现在还没有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官方消息。那么只是知道现在富兰克林已经跟队训练了。 提前的可以跟球队去合练啊，这对于上海队来讲又是一个加成。 前两天已经看了照片了，李春江指导亲切的向富兰克林伸出了自己的右手啊，两个人握手了 啊，就是有一次亲密的会晤。 对 啊，接下来第一阶段上海队是有外援的，他们弗雷戴特啊，寂寞大神可以出战，这也会对这个强开局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 即便很多球队呢拥有优先续约权，即便很多球队现在已经开始和自己的外援进行续约谈判，甚至呢将会有一些新签约的外援，但是第一阶段大部分球队还是会以全华班来出战。 那尤其是像广东辽宁这样的就不用说了，而且现在是越来越显示出这种两头大啊，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今年的 CBA 比赛呢，可能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强队变得更强，弱队变得更弱，会不会出现一些大比分的比赛？这也是让我们共同的来关注的。另外，还就是一些咱们本土的球员，咱们本土的队员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当中值得大家关心。有人离开，当然也有人回归。周琦去了 NBL 包括刘传兴去了 NBL， 但是长时间缺阵的丁彦雨航现在是回到了山东男篮，已经跟着山东男篮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适应训练了。包括新的主帅徐长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了小丁，他说小丁呢最重要的任务是适应球队和比赛这个节奏。我们来听一下刘潇的分析。 这两天呢也看到有报道啊，我们丁彦雨航啊已经开始回到山东队跟队训练，但是他们的新任主教练徐长索呢也表示说，毕竟小丁三年没有打球了啊，这个什么时候能适应比赛状态啊，恢复到能够打出高水平比赛这种节奏的这种身体条件啊，身体状况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在比赛当中会控制他的上场时间。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一些视频里面看到丁彦雨航身体呢略微有一些发福啊，同时这个看上去好像体能并不是年这个此前啊受伤之前那个样子。当然三年没有在 CBA 赛场上出现啊，虽然跟着国家队有一些热身赛和一些比赛打过，但是呢零零散散的比较少，所以说比赛状态啊恐怕很难在现在就能打到最好。另外一个呢，虽然在前面去年的时候啊，不是在去年加入了这个三对三国家队啊，到今年的时候还是最后被淘汰啊，整个的这个说明丁彦雨航的这个竞技状态啊还是受到伤病的影响，那么需要他进行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恢复。那么山东队呢其实并不光是丁彦雨航回来之后的整回来回不回来的问题，那整个的山东队现在我们看从投资人到球队的 logo 到总经理到主教练啊，几乎全部都要换人。好在呢球员并没有受太多影响，他们还基本上保持原来的阵容。在丁彦雨航回归之后呢，在锋线上自然是又增添了一份力量，但是现在的丁彦雨航我们已经不应该啊，或者也不能把他去跟当年的丁彦雨航去相比较了，也不能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和要求。我觉得作为一个三年没有在 CBA 赛场上出现的一个球员，那么需要给他一些时间让他慢慢的找回这个比赛的感觉。 这是各队的情况啊，当然我们也说说中国女足的选帅。今天我们的话题之一也是又到了女足选帅的时候，这次谁来执掌玫瑰园丁的这个职位。 最近呢中国足协是发布一个通知，宣布将会启动中国女足主教练的竞聘工作。此前呢带领奥运联合队在全运会上拿到金牌的主教练水庆霞表示她不会参加这个竞选，而目前担任广州城领队的赵俊哲啊，也是昔日辽足的这个球员和教练，很大程度上会参加。据说哈，有媒体报道说中国足协是联系了水指导 啊， 但是呢水庆霞表示明确不会说我不参加竞聘，具体原因他也没细说。在现在呢带着上海女足进行训练，备战接下来的女超赛事，可能也是四年前他参加过这个主教练的竞聘。 其实已经有过一次经历啊，那次经历留下的印象不太美好啊，是在竞聘当中输给了外籍的女教练。打国籍的女教练。 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赵俊哲是作为前国脚退役之后一直也是担任教练的工作。其实呢很早他也是在足协培养的教练员的序列当中，包括像加一什么，他们都是那时候那一波中国足协非常重要的培养的年轻教练。在国家队和辽宁队他是球员的时候呢是核心，退役之后在辽足担任青训的副总，出任过俱乐部的教练组组长，然后呢2019年啊也是又重新离开了中国足协，在永昌当了一年总经理。然后现在在广州城，也就是原来的广州富力担任领队。 但是没有过带女队的经验啊。 对。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腾讯体育的女足方面的这个评论员张楠。他也说水指导带队，但是这个女足现在的问题是后备人才匮乏导致的。 其实像水岛它其实比较合适，就是水岛其实它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在上海女足，就是它对女足队员的这种生活呀，然后包括因为大家经历都非常相似，都是曾经踢过女足当过女足的国字号的队员，然后相对都比较了解。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很难说谁是更适合中国女足，因为我们不是说你只是因为了解队员，然后你更了解女足队员的这种生活，你就能够成为一个中国女足国家队的好教练。其实这个评定我觉得是需要多方面的，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教练的技战术素养，还有就是他对这个队伍的整体的这个调控能力，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我觉得我们中国女足这几年成绩的下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确实缺乏好的队员。能看到我在这一波队员往后，我们的国青队国少队其实在国际大赛中的成绩是一年不如一年，这也侧面的说明我们的这个不能说是我们青训体系出了问题，只能是说我们现在可选的人才越来越少。其实我们的青训一直也是很多人都在努力在做这件事儿，包括我们知道孙文这个我们足协的副主席，他其实他上来他花的更多的心思都是在于我们青训这一块的培养，但是只能说基数确实是很少，越来越少。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你就是再强的教练，你没有一个好的队员，其实你也很难把队伍带成一个很高的水平。 张楠分析的这一估计，那给接下来要拿到这个帅位的教练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 再巧的妇也不能做这个无米之炊哈。 那所以呢就只能找男教练 让男教练来扛。 因为现在其实中国女足的历史当中呢主要是 男教练对， 马元安指导啊，对吧，马良行，然后王海明，甚至到后面像空降的张海涛是吧，包括像郝伟， 对，刚才我们还说这山东籍的主帅男教练哈，有这个带女队的传统。李霄鹏指导，郝伟指导，包括前面的贾又全指导，这都是山东人 啊。那现在看看新的教练员反正最新的消息是赵俊哲大概率要担任女足的主教练。 对，所以这女足的事儿还得男帅来扛不管是遇到了多大的这种人才匮乏方面的困难，但是现在需要的是去梳理一下咱们国家队最重要的这个技战术的打法。其实在全运会上我们看到水指导还是梳理的非常的明确的。 但是现在新的主教练可能面临的最大难题不仅仅是人员匮乏的问题，还是对于女足了解的问题。 好了，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回来。 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有6到7级，入夜后风力明显减小，气温显著下降，出行请注意防风保暖，远离临时搭建物，防范高空坠物，同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今天北风强劲，不适宜登山。 今天的气温在18到6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体感较凉，夜间舒适度指数为4，体感较冷。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17天。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北京时间的8点钟了，我们进入到体坛热搜榜啊，也一起来关注一下登上了热搜榜第一位的，那就是这个寒意阵阵。从昨儿起的3天，9号到11号，中等强度的冷空气要自西向东，影响中东部地区，局地的降温幅度达到10度以上啊。咱们每年都有一个换秋裤的时间节点，我觉得这时候咱也不找那时间节点了，谁冷谁知道啊！您要是真的身上觉得凉的话，赶紧把秋裤套上。 其实前两天下雨的时候，一场秋雨一场寒，就应该套上秋裤了，是吧？ 是吗？那两天我还想扛一扛呢 啊！ 但是后来发现 还是年轻， 不真不是我，因为假期去了京郊 啊， 从京郊回来的时候发现 城里真暖和。 城里太冷了，屋里太冷了，在屋里想把秋裤套上，但是出来的时候还行啊，还可以扛一会儿。 现在呢，这段时间啊，将会有一个降温的天气哈。从昨天的时候呢，北方大部分地区开始降温的进程了。降温的地区包括像内蒙古啊、宁夏、甘肃、陕西、山西等等。有的地方呢，最大的降温能够达到10摄氏度。像刚才咱们，如果您要是听这个天气预报的话，今天的气温降的也会比较快，因为今天呢，在这个大风的蓝色预警当中，大风的降温效果会很明显，晚上只有6度啊，所以你要是傍晚或者明儿早晨出门，我觉得真的是得穿上秋裤了。 哎，真的是，尤其是明天啊，明天北方大部分都进入到了这个降温间歇期，南方呢开始组团的降温，比较猛烈的是集中在像江苏啊、浙江北边，那 CBA 啊，这要前往诸暨的各支队伍，也要开始进入到一个降温的节奏里了。大家就是及时的增添衣物吧。 但是它那边怎么降温？现在这个季节它还是比较舒适的，对吧？你要是1、2月份的时候，它那边一降温，屋里边没有暖气，阴冷阴冷的难受。那就是10月份这天气，它那边再降，降10度 啊， 降10度，它也得小20度，10多度呢。 啊，七秒的鱼说：“我已经不需要秋裤了，再会。 啊”啊，穿上棉裤了， 这是这会儿就穿棉裤，那到了寒冬腊月的，这可怎么办？ 说一个可以穿棉裤进的地儿啊，就是冰丝带，是吧？ 那里边啊，这冰场里真是需要穿多点的。 嗯、 那在冰丝带里也是迎来了，这是首次国际运动员的参赛。这次的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一共设置的12个项目，有来自于我们国家本土的运动员，还有韩国、荷兰的运动员参赛，也期待为北京冬奥会做好一个冲刺的准备。 另外呢，一个跟天气其实也有点关系哈。我这几天休息的时候呢，看了一下这部电影《长津湖》。我相信家里人很多人都看了。电影《长津湖》上映第10天，票房突破37亿，目前呢位列中国影史票房榜的第7位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观赏性的电影，就是大家在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一直会被情节所带着走，然后一直被里面的人物的这个经历所感动。就看了那个天之后，出来之后觉得外边特别暖和。 哎，真是啊，就尤其是经历了就跟着电影里边哈的情节一起经历那一段历史之后， 对，当时那个宋时轮将军出来之后，看外边挂着那温度计是吧，-30多度，问今天晚上降到多少，-40度。 嗯，就是听着你都觉得特别的刺骨的那种寒冷。那当然也关注一下奥运冠军啊，在已经是结束了冬季奥运之后，依然发挥着自己的这个热搜的体质，像奥运冠军杨倩就跟这是带货女王啊薇娅同框了，俩人还现场 battle 了一下打气球啊，不得不佩服一下薇娅的勇气跟奥运冠军。 我倒是觉得不得不佩服一下杨倩的勇气 啊，怎么 一看呢就没在这个庙会上打过气球。那个枪啊，你要瞄那气球是真打不着啊，跟你比赛的时候你使那个枪真是不一样 啊。当然还有昨天登上了热搜榜第5位的，那就是 WTA 1000积分赛印第安维尔斯站的第2轮新科的美网冠军17号种子拉杜卡努，在第2盘错失了4-2领先的优势，最终是2-6、4-6输给了白俄罗斯的萨斯诺维奇，那作为大满贯得主也是首秀落败啊，单打10连胜遭到终结，这也是年轻选手的一个特点吧，可以在一届大满贯当中一骑绝尘啊，但是也有可能瞬间就状态调整到一个很低落的一个位置。 所以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呢，他真的还是需要啊，需要在慢慢的比赛过程当中去稳定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一次大满贯并不足以证明他的时代就来了。 是啊，我们也继续进入到今天的主咖上麦环节。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今天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的评论员汪大钊老师啊，跟汪老师一起来回顾一下国足，也前瞻一下国足客战沙特的表现。汪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哎，咱说说吧，就跟越南那场已经是过去了啊。是不是可以先翻篇儿？咱先说说客战沙特这一场，毕竟沙特现在，似乎之前我们有一点低估对手的实力啊，结果没成想人在上一轮就1-0战胜了日本啊，气势正盛，又是对方的主场，咱有可能在沙特身上抢分吗？ 其实对沙特的估计，像刚才你说的那种情况，主要是咱们把这个小组的出现的这个名额给了日本和澳大利亚了，把他们抬得很高，没有把沙特跟他们放在一起来看。现在看呢，目前的形势日本不好，那澳大利亚还是一如咱们估计的那样，所以呢沙特就抢到了现在这么一个位置。如果咱们抢分的话，那当然对沙特的这个位置会有所影响，可是现在最大的难题是咱们前面踢的那三场都不是真正的客场比赛。那都是在第三方，对吧？那现在呢，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真正的客场比赛，在人家家门口去比赛，那我觉得现在有点压力呢，就是观众问题。这个观众呢，不管他多也好，少也好，卖了多少票，其实我觉得人数不重要，关键是这个环境。你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北京国安，如果是在工体打自己的主场比赛，哪怕观众再少，他就是空场比赛，那他这个队员一进去一看这是工体，那还是不一样，是吧？ 是。 所以这场比赛的环境来说，我觉得是到目前为止12强赛里边中国队难度最大的一场，对方现在又是满分，那这种积分的差距，咱们跟他之间差6分，这个积分的差距呢现在还没有关系，只要不把它扩大就行，那么这种差距越往比赛的后程去越起作用，所以现在关键的是咱们管它叫抢分也好，还是换一个说法，主要的问题是中国队的任务现在是不要再扩大这个分差。 不能再让这个积分的分差进一步扩大。 对对对。 哦，那就肯定咱在沙特身上还是希望想要拿分的哈。那就着这个前提的话，您觉得李铁这一次在布置战术的时候，是我们在面对沙特是像打越南那一场吗？复制那一场的这种稳守反击的策略，还是会有一些新的战术的安排？ 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啊，难就难在我们前两场碰见的那个对手， 嗯， 我们特别暴露出来一个，就是中国球员踢球就怕对方紧逼， 嗯， 一逼上来咱们这球都出不去。那么澳大利亚是靠他的身体来逼我们，日本的是靠他的脚底下的技术来逼我们，只有越南对咱们的这个逼抢不那么紧，哎，好像咱们还比较从容，愿意打反击啊也行，传得出球去啊。 嗯， 那么现在沙特是个什么类型？他是澳大利亚那种身体跟这个日本那种技术一个混合体，他身体不如澳大利亚，可能他技术也许不如日本，但是他两样都有，这个就麻烦。 没错， 所以对咱们来讲，这个会不会又让人家挤的这个球也出不去？那我觉得咱们自身的问题呢，是一个到现在踢了好几场，换了好多人，其实呢，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依然不熟，更说不上默契。我看球的时候总觉得咱们好像中场老找不着同伴在哪儿似的，这个可是很麻烦的事儿。 嗯，那确实在对这个各自的同伴哈，还是对于整个战术没有那么的打得那么的顺畅跟熟悉。 对， 嗯，就包括前面跟澳大利亚跟日本打的时候，咱们更是一直就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成体系的这种战术的安排。 是这样。 嗯，那所以接下来其实跟沙特这一场也非常的关键，也更想看看像规划球员啊，能不能继续的让我们看到一些惊喜。因为毕竟前面的几场比赛可能在赛前的时候我们对规划的几位球员有更高的一种期待，但是现实给我们的答案是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他们表现出来的效果有限啊。那您觉得在跟沙特这一场，这规划球员是不是该发挥了？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现有的这些规划球员，他们有的一直是用着，比如说艾克森， 嗯， 有的呢是用了一小段试试看怎么样， 嗯， 其实呢从场上的情况来看他们都非常的努力， 嗯， 就包括这个险胜越南那一场，其实那个当时最后是被吴磊完成了。实际上呢，这个规划球员在吴磊之前就已经特别玩命，怕那个2-2的结果了，希望能够拿下来。但是努力归努力，我觉得，规划球员现在这几个人给我们惊喜的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就是这件事做得太晚了。一个球员如果我们看中了他了，做了工作，他规划的时候已经是30多岁了，那其实这事儿没什么意义了。如果再早一些，那么他的那个亮点就可能出现在这次世界杯的外围赛上，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在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还想用他们，你既然把他们招来了，还是希望他们能够闪一闪这个亮光，那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首发，而不要到70-80分钟我们这局面还不灵的时候再把他弄上来。希望他在我们落后的时候能够帮我们翻盘。其实这个用法呢，他们上去以后发挥的空间那已经比首发来说就小了很多。 其实是反而是一种想把他们当骑兵，但是反而是一种更冒险的一种用法。 是 哈，那当然也想跟王老师说说女足换帅这事儿啊。近几年咱们中国女足真是没少经历换帅，也用过外籍的主教练，也换过本土的主帅，这男教练居多啊。女教练呢，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少见。那前一阵儿水清霞指导也是带着中国女足啊，这个叫奥运的这个联合队啊，在全运会上去征战了。但是现在水指导又说自己不参与接下来的选帅，您觉得谁啊？目前谁去带中国女足是最能够既保留这些传统又有一些创新的人选呢？ 从刚才你说到的前边换的这些男性为主的这几个主教练，其实呢在他们执教的过程当中分别都解决了一些问题，有的解决了后防，有的解决了前边，也有的解决了中场。虽然解决的不太彻底，但是呢在未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之中又显露出来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这是葫芦跟瓢子的来回摁的这么一种关系。因为他们执教呢都没有完整的做了一个周期， 相对来讲，那位法国人布鲁诺他执教的时候呢，这些矛盾倒还比较平衡，也就是说他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是稳定当中的变化，还好。不过呢，这个女足走出低谷，我觉得这个过程要比我们预计的更长，这中间出现的起伏也更多。所以我现在对于这个女足选帅的事儿呢，从目前来看，似乎是为了巴黎奥运的这么一个3年的周期。那我其实真不太看好这一任哪位能上来把这事儿做得很让大家满意。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中国男足的这种竞聘选帅，当时有30多个人参加了面试，就光那面试就好几个小时啊。但是这一次呢，包括刚才你提到的水庆霞自己不愿意参加也好，那我觉得最的能够让我们还抱点希望的呢，应该是自己主动出来要求竞聘的，而不是最后被拉上去的。那样从他的主观愿望上来讲，好像劲头就不够足。不过不管是最后一个什么结果，咱们现在呢只能是多支持。 多支持哈。但是确实您说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感觉到这次有多少说我愿意去扛这面大旗主动请缨的主教练。但其实咱们女足的历史上是，尤其是99那一波啊，出了很多很多的人才。我们到了现在啊，目前真是要把女足从低谷当中拉出来的时候，反倒这样的主教练的人选又比较偏少了呢。尤其是您刚才说的这种想要主动的去承担的人选， 我们在女足人才的培养上有问题。本来这个女孩踢完球以后，未来的方向就比较男队员来说，她的这个困难会更多。另外呢，我们长期来讲，这个运动员培养的过程当中，缺少必要的全面素质，尤其是文化素质的培养。结果呢，这个男足下来以后还什么拉几个朋友哪儿做点生意啊之类的，这个女足队员往往下来这个生活都成问题啊，很大的压力。所以要从当中再找出那个有能力还有那个愿望想把自己踢球的东西传下去的这样的人，实在是太难找了。 确实啊，那所以中国女足想要从这个低谷当中走出来，真的还需要时间啊，慢慢。 但是这个不管谁当主教练，这个班子里边一定要有老女足的人。 一定要有女足经验的这些老女足的人选在哈。 对。 好的，谢谢汪老师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刚才汪老师也说的非常的中肯哈，尤其是说到了这个女足目前的这个情况，确实得有老女足的坐镇，但是谁来当这个最终的主帅呢？那恐怕还是就像足协所说的，需要一个年富力强的，有过职业联赛执教经验的。那像， 但是有时候我总觉得，就是咱们在选帅过程当中呢，他会给你几个所谓 的条件， 硬性条件 哈。 他这个条件这杠杠你画上之后，发现第一条杠是划一匹名单，第二条杠划一匹名单，这几条杠划完了之后呢，剩下那几个人，你总感觉是以前就计划好的。 就是为这几个人 量身 定制的。 你看比如说这次中国女足招聘条件5个，对吧？首先中国国籍，这样的所有的外教你就都划了啊，不用想了 啊。 拥有职业级教练员证书啊，咱们女足的姑娘们有几个有职业级教练员证书的？就是从女足退役之后，有很多从事了教练工作的一些前女足的国脚们，他们可能也都没有达到这个职业级教练员证书，这又筛掉一批，具有职业足球运动员经历，国家队经历优先，曾经担任过国字号、女超、中超任何一个队带队的经历，你又得是职业运动员，又得还带过队，年龄在60岁以下，又把一些老的教练们 老帅们就已经是又划了出去了， 所以这么划了来划了去，最后你发现没剩下几个人 啊。青岛的鱼说，年富力强又有女足经验的，那不就是郝伟吗？其实 但足协这个 规则里边，你看反而没有说执教女足 经 验的。 对，就这一点是让大家， 因为你要是再有执教女足经验， 那就直接锁定了。 他可能之前自己画的这个目标不符合标准。 对，就再加上女足经验的话，那可能也就直接可以给锁定了哈。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想说接下来谁去执掌这个帅位，当然我们从一个常理来推测的话，更希望是有过带女足经验的。你毕竟女队跟带男队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你带能带得好男队未必能带得好女队啊。就这事儿刚才还有家里人说一定要找徐立民、徐指导和云指好好聊聊。啊，就是有过女队经验的 男教练， 男教练，啊，就哪怕是跨项，也许都能带好队。 因为之前啊，和这个执教过女队的男教练聊过， 嗯， 然后呢，男教练最困惑的是一件什么事儿呢？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程度的话来，他们就说就是你去刺激一下这个队员，男队员你就直接就开骂了， 就开骂了， 对吧？像这个。李春江指导，那就口吐莲花了，是吧？杜峰指导， 何止是口吐莲花呀，就直接就上手了。 但是你说女队员， 嗯， 不能那么说。 对， 你可能这一个话，自己觉着没事呢，话重了，然后女孩呢心思又比较细， 哎， 真往心里去了， 嗯， 影响到后面的训练，这你还要再去做第二次的心理调节工作， 嗯， 这个是，很细节的一些东西，这真的是需要了解一些女运动员的她的心理状态。 对 啊，了解，比如说你要是女足啊，了解女足的一些整个的发展的经历。 嗯，所以其实还是说到底，要么就是有带过女队经验的男教练， 哎， 要么就是女教练啊。其实还是女教练比较容易去跟女队员产生一种共情。 其实我特别同意刚才汪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你在这个教练组当中一定要有带过女足 老女足的 经验的老女足的，你无论是从前辈啊，从这个经历上你可以给这些晚辈球员们一些经验啊，同时呢，因为在这个同一个体系里面的时候，你又有很多可以和他们去沟通和交流的，去做思想工作的，那你的主教练任务就减轻了不少，你就可以从训练，从技战术，从纯业务的角度来去做工作，然后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合力。 嗯， 这个让我想起了前一天咱连线说女排的时候，那个孔宁指导那个时候，对吧？就是其实差不多， 孔宁指导 对吧？孔宁指导，差不多。 要不然让孔宁指导直接去带队吧。 哎， 现在女排也同样面临的是接下来选帅的这个问题啊，一样的巴黎周期，一样的就选帅难。女排可能要比女足更难一些啊，又有郎指导在前，谁去接过这面大旗呢？这边有。 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接过郎指导大旗的这位教练员，反而没什么压力 啊，不难做。 对，我干成什么样，我肯定也达不到郎指导那高度 啊。索性我也就放 这个时候，你就放下了包袱，你就踏踏实实做你自己就行了。因为你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无论是从球员的经历还是从教练的经历，对吧？你是只不过开始一个全新的工作，但是女足这边不一样啊。 嗯， 他一定会拿你跟之前的贾跃泉、贾指导比 啊，会跟各界的， 哎，跟谁 指导 比？ 对， 跟外教比， 跟外教比。嗨，知行合一说女足主教练。他还是比较支持陈婉婷， 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嘛。这几个杠杠一画，陈婉婷没有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经历， 嗯， 没有这个带队执教过女超、中超什么的这个经历， 是， 当然他带过这个 U 系列 ，U 系列啊，所以这一下这杠杠一画啊，就给很多其实挺适合的人选给划拉出去了。北京方舟基业说：“哎呀，想想99年那波绽放在玫瑰碗球场的。”那一波女足的高光的队员们啊，孙雯、刘爱玲、刘英、金燕、高红，哎呀，让他们要是能组成一个教练团队，相信一定会给年轻姑娘们一些动力。也许这个，不是教练团队，就是刚才汪老师还有王毅所说的哈，在队里边去，一定要有这个，哪怕是一个顾问的团队呢。 嗯 嗯，要有老女足的身影在。 但是这个话题其实就延伸开了之后啊，就更复杂了。那前两天跟这个其他的一些运动队的青年队的教练聊了聊， 哦， 就是现在孩子们的心态和咱们这很多人都不一样了。就是像刚才方庄基业这个观点， 嗯， 一看就是传统的， 嗯， 一看这个年纪就肯定比咱俩大 啊，有传承，因为看着当年的偶像啊，那是、 哎、 嗯， 但是现在的小孩不那样， 不这样、啊， 真不这样， 是吗？ 哎，就是我们当时特别诧异，说人家球那么好，是吧、 嗯？ 当年那个水平达到那样那个高度，那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不去敬畏自己的教练吗？ 没有。 后来说他可能都没看过这打球 啊。录像总看过吧，就是没有那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就是没看过录像，你这个名儿总听过吧？ 嗯， 但是听了名儿也就是那么回事儿。 哟，这现在的孩子还真是都、 哎、特别自信， 蛮有个性的哈，就都有各自的那个相信的东西。 对， 就这也是一挺难办的，因为整个的世界太多元了。 就在自己的领域当中，他对于已经成就过辉煌的一些老运动员、 嗯、 老教练，他都不是那样的一种感觉， 嗯，就没有那种敬畏之心啊。啊，这还是时代变化， 队伍不好带， 太不好带了啊！这只能教练主动的俯下身去跟队员打成一片了。 哎，对，练会儿吧，哎，是吧？练会儿吧，咱们今天。 好了，我们一会儿在下一个时段再继续延续这个话题、 嗯、 也关注一下国际足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欧洲区的预选赛爱组的第七轮，英格兰做客对阵的是安道尔，上半场桑乔助攻齐尔维尔破门首开纪录，萨卡又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桑乔再送了一次助攻，亚布拉罕打进一球，随后呢沃德普劳斯还有格拉利什相继破门，最终英格兰是又是一场大胜5-0。 嗯，那今天凌晨呢欧洲区预选赛 A 组一场比赛哈，欧洲劲旅葡萄牙队来对阵卡塔尔，卡塔尔是参加这欧洲区预选赛去了，去找感觉。这是虽然是预选赛，但是只参赛不算这个成绩，有点友谊赛的性质。上半场比赛呢 ，C 罗门前抽射得分，下半场比赛冯特是补射入网，安德烈席尔瓦头球攻门得手。全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葡萄牙主场3-0完胜卡塔尔啊。所以刚才有球迷说嘛，以为这是，哎，咱们国安那 A 席呢？ 对，所以卡塔尔再一次在葡萄牙面前证明自己。我就是个东道主的身份啊，我是靠着东道主身份拿到正赛的资格的。那继续来说说金球奖的30人的完整候选名单已经出炉了啊、梅罗莱万领衔，而且梅西现在在金球奖的赔率榜上也是遥遥领先，但是他自己是说把票都已经投给队友以及莱万了。说看好内马尔跟姆巴佩。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骆明老师带来的分析，金球奖看的是个人表现和团队成绩，综合看还是梅西最突出。 金球奖的评选标准是个人表现加团队表现，梅西今年个人表现没有问题，而团队表现有美洲杯，虽然说他在俱乐部的团队成绩不怎么样，但是其他候选人也很难说比他做得更好。举个例子，你像莱万他个人表现没有问题，但是团队成绩，波兰队欧洲杯小组没有出现，而拜仁在欧冠也没有进入四强。像坎特在俱乐部表现不错，拿到欧冠，但是法国队欧洲杯止步于第一轮淘汰赛。包括像德布劳内也是在欧冠中和在欧洲杯中都没有走到最后。你像洛日尼奥有2个冠军，团队表现很好，但是他个人表现说实话并没有那么突出。梅西和 C 罗过去这些年他们能拿欧冠也是因为在一个很好的集体里面，如果没有集体的力量他们是拿不到欧冠的，所以未来他们能不能拿到欧冠其实也是取决于团队。你像梅西就取决于巴黎能不能够正常的运作，而 C 罗就取决于曼联能不能够有进一步的提升，其实跟他们个人并没有太大关系。 这是金球奖的情况啊，确实现在梅西应该说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今年的金球奖就归属于梅西了。我们也是今天有2个话题，一个人说说又到了女足选帅的时候啊，谁来做玫瑰园丁，另外说说国乒啊有哪些强人的属性。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下个时段我们继续回来。 高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8:30，继续回来啊，进入到第四时段了。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唱响》。我们也关注一下，最近一直在进行的乒超联赛，也非常刺激。第一阶段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山东鲁能男队和女队都是无出其右，全胜战绩拿到了头名，因为阵容太过豪华。 对，昨天的男团最后一轮比赛哈，马龙、王楚钦所在的山东鲁能是和梁靖昆、周启豪的山东卫桥队上演了第一阶段的头名之争。首盘栓打，延安王楚钦经过5局是险胜了周宇和周启豪，为山东鲁能拿下一城。大满贯得主马龙在第二盘迎战梁靖昆，马龙在2-11丢掉首局的情况之下呢，是11-7、13-11和11-9连胜3局，完成了逆转。随后呢，王楚钦又是直落3局击败了周启豪，最终山东鲁能3-0完胜山东卫桥队，8场全胜不失一盘，位列第一阶段的头名。 那另外3支晋级男团第二阶段的队伍就是山东卫桥、汕头明润还有上海地产集团队，半决赛较量11号要展开。我们也是看到女团第一阶段的比赛8号就已经是结束了，奥运冠军陈梦和王曼玉领衔的山东鲁能也是3-1击败了黑龙江，以5战全胜的战绩锁定了循环赛的头名。排在第二到第四的是深圳大学、上海龙腾还有大土和华理队。女团的半决赛今天就要进行了，山东鲁能迎战的是上海龙腾、深圳大学队和大土和华理队，去争夺另外一个决赛的席位。女团男团的冠军12号都将会产生。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个话题是国乒的这种强人属性哈。也听听郭健带来的分析，就是马龙作为北京队的这个队员啊，马龙他自己就是个人成绩上已经是一个双圈大满贯的得主了， 对， 个人成绩是毋庸置疑的。 说到国乒里面的强人，我觉得其实只要是拿过世界冠军，尤其是单打世界冠军的，都可以称之为强人。但是今天要说的是强中的强手王中王。那在男线方面呢，综合考虑呢，我觉得可能马龙要更胜一筹。我觉得要选择这个强人或者王者的话呢，主要要从一个是历史战绩，一个是同时代的其他选手的情况，包括他对于整个乒乓球发展的历史所起到的贡献，这么几点来评价这个人。马龙呢，现在成绩上无可置疑，虽然在历史上之前无论是中外也有过在世乒赛上单打实现3连冠甚至3连冠以上这么一个成绩，但是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在男单方面如果想实现3连冠实在是太难了，但马龙做到了。 在最为关键的奥运会上，他也是连续两届奥运会都在单打上夺冠，所以从成绩方面来说，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强者。尤其是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前，乒乓球项目都没有列入到奥运会比赛之中的这么一个维度来考量的话，这方面呢，马龙非常非常的优秀。 这是马龙，当然在这个强手如云的强人里边，成绩已经是说明了一切哈。那当然在团队方面，郭健也说马龙带领着国乒男队的成绩也是相当的给力的啊，同样也是强人当中的最强者。 另外呢，从历史贡献来说，他不仅在个人方面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而且带领着整个中国队迈向了一个新的巅峰、新的高度。而且马龙以现在30多岁的年龄，仍然能够屹立在世界乒坛的最顶峰，我觉得这是对于他长时间的付出、长时间的努力，和长时间的这种心智的成熟是分不开的。所以综合这几方面呢，我觉得在男项方面，马龙是当之无愧的最强者。 当之无愧。那当然在历史上，那这样的强人属性的代表可就太多了啊。要是说能够有这个强中手之中最强的，那还得说创造了某一个时代的，是吧？ 对。 那 邓亚萍， 邓指导啊， 是吧？ 那郭健也说，在自身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之下，能够引领一个时代，那也是相当强啊。 另外，女性方面呢，其实脑海中一下可以涌现出很多很多优秀的运动员，比如说，像中国第一个女子单打奥运会冠军陈静，比如说像邓亚萍，比如像王楠、张怡宁，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选手。包括从邓亚萍开始，一代、二代、三代大魔王，一直到现在的孙颖莎、王曼玉这些、陈梦这些非常优秀的选手。但是综合考虑呢，我觉得，可能邓亚萍要在所有的人之中的，他的这种势头呢要更为猛一些。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取得了奥运会单打、双打的冠军。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从一个自身条件并不是很好的运动员，在小时候并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脱颖而出的。我觉得从邓亚萍的身上完美的体现了中国乒乓球这种一是百花齐放，各种打法、各种身体条件都有可能在这个小小的乒乓球台上创造奇迹，体现了这么一种情况。第二呢，就是体现了国乒的这种精神，顽强不屈的精神。而且呢，他能够在自身条件并不是非常非常出色的情况下引领一个时代，甚至让后来的日本乒乓球队为了想在国际乒坛取得好成绩，都专门会找一些相对来说身材比较矮小的运动员，比如说像现在的伊藤美诚、平野美宇，包括石川佳纯，个子都不是特别高。其实当时他们就有一个想法，是不是找一些跟邓亚萍身材比较相仿的运动员，反而容易在乒乓球这个领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呢？我觉得这些方面都能说明邓亚萍这个名字对于乒乓球这项运动，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所起到的这种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衡量，从这几个维度来衡量，我觉得马龙和邓亚萍可以说是在乒乓球历史上的王中王、最强者。 刚才咱们说，其实现在年轻运动员对这前辈们的敬畏之心，怎么觉得在国乒的这个范围之内，肯定这个敬畏之心就不用说。 所以这就是 一 个 在那儿的 优 势项 目和一个这个在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又不自省的项目之间的差距，就是他能够看到前辈啊，尊敬前辈，同时呢不断的从前辈的身上去汲取营养。 然后前辈呢也愿意去把自己的所有的经验，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一些经历都无私的传递给自己的晚辈，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传承。 嗯， 所以人家能这个 常年的保持优势， 哎，这是 长盛不衰啊， 这是有必然联系内在的规律的。 对，真的有一些事物你看着好像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结果，但是它都有一些前面的很多的千丝万缕的铺垫。 另外呢，很多的小细节啊，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表面的细节，但是它内在的深层的联系和含义是至关重要的。米卢那句话，细节决定一切，你如果从深层的角度去理解，不是说你这细节就是我鞋带系成什么样对吧，我这衣服穿成什么样，我出门是不是必须要统一服装， 那个叫强迫症。 哎，就是你出门必须统一服装，它是一个细节，但是这个细节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整体，我是一个团队的心理感受。那你这个感受不是就出现在食堂餐厅吃早餐的时候穿的一样，对吧，我不穿拖鞋下去，而是你在赛场上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们也是穿着一样的衣服做同样事情的战友。 嗯，真的是有那种互相之间彼此帮扶啊，真的是， 哎， 就是与子同袍的那种感觉，那不是说只是通过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去体现的。马路口说，乒超期间我是精神鲁能球迷，确实，鲁能球迷刚才也有家里人在问说，哎，这听着这不是北京队吗？怎么变成山东鲁能队了？啊，家里人们都已经给您解释了啊，就是这么回事儿，这是乒超联赛， 对，它不是全运会。 对啊，刚才说这个年轻球员啊，年轻的运动员对于前辈的这种敬畏，秋说王毅 啊 就是我的偶像啊，个儿高弹跳好，那时候在篮球场上啊，光彩照人的， 我就看 引无数小姑娘竞折腰，是吧， 就下边这一段我怎么没感受过呢 着实让我们敬畏 对吧，这不带拿这个主持人打岔的 啊 就当年哎没经历过，真是没有跟一哥同时代在校园里待过，没有见证过那样的辉煌。 那你是很幸运的 嗯，6645说，国足里也有敬畏前辈和项目的啊，但是集体项目又跟乒乓球不一样。 嗯， 那乒乓球也有团体赛啊， 嗯， 真的是不一样。就整个国乒，您要是去国乒啊，您看过他们的那个内部的比赛，您就知道了，就是这一支队伍为什么一直是王者之师，那是有传统的。 对，像6645说，国足也有敬畏前辈的，这个是也有， 也有。 对，这个任何的一个行业，一个运动队当中，它都有好的和不好的一些东西。但是呢，你要看这个一个比例。 对，就是你包括那个哪一个行业当中出人才，也都是要看一个比例。我们也继续来说一说女足选帅的这事儿啊。那为什么刚才我们也跟汪老师连线的时候提出来，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女足历史上出了很多的人才，但是到现在选帅的时候又显得这么捉襟见肘呢？腾讯体育的张楠也说了，深耕女足多年的前国脚现在还坚持在一线的几乎已经没有了，但是论到选帅，其实是女性教练更了解女队员的感受跟心路历程的。 其实让我推荐，我也真的不知道现在女足还有什么人是更合适的。如果说基于对女足这个项目的了解，其实我们联赛的很多教练都是深耕女足项目很多年的。像水岛呢，其实我觉得他之前是呼声比较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毕竟是女足的一个优秀队员出身。因为我们现在优秀的女足队员还在这个从事我们的联赛在一线指挥的几乎是应该说是没有的。那像全运会上我们可能看到陕西的这个主教练刘华娜，她其实当时是2007年那一波跟毕岩他们那一波韩端那一波运动员一起出来的国家队的队员，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上的前女足国脚应该真的说是屈指可数了。所以我们女足的优秀教练包括 A 级教练也有，只是说大家能够专心的 走到这个联赛中，然后走到这个职业比赛中的教练就是非常少，大部分可能都是走到学校，或者是走到基层，甚至是青少年这部分。所以真的要是让我推荐中国的教练，我也真的确实是想不到什么有什么更加合适的人。那国外其实有一些教练，这些年其实还是获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比如说英格兰的教练，还有可能相对来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也算是中国女足原来的一个助理教练，老教练像皮亚，但其实我觉得他们都不太适合中国女足现在的环境。而且我们其实这次足协的这个选聘也是明确指出是要中国国籍，其实也就明确指出我们是需要一个国内的教练来执教。至于水庆霞指导，其实水岛在之前这个贾指导上任之前，甚至是更早的时候，水岛都曾经参加过我们中国女足的这个主教练的竞聘的工作。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就是一直也是深耕女足工作，国字号是这个国青队教练工作的王军。王军其实也是王双、吴海燕他们当时国青队的时候的主教练。他们俩其实算是目前这个中国女足领域里面这个女足工作做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又比较了解我们青少年包括整个女足环境的两个人。那其实我觉得所谓说水岛适合不适合，以前大家曾经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尤其是中国女足在过往所有的主教练的这个历史中，我们只聘请过两位女子的教练，那都是这个从国外聘请的外教，一个是多曼斯基，一个是伊丽莎白。那法国人伊丽莎白其实当时也是确实是因为一些个人跟这个队伍的一些原因吧，她的这个执教水平我觉得我们不太过多的去评价。那多曼斯基在中国的执教其实相对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他在女足队员的这个呼声里面，包括这个受欢迎的程度里面也是最高的。大家原来当时这个碧妍呀、韩端他们当时当队员的时候也是总是会叫他这个多曼妈妈。其实我之前也跟很多女足队员聊过，他们觉得女教练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最好的一个原因就是女教练她可能更能体会到这个我们女足队员的这个不管是生活呀还是心理状态。 这么分析下来，如果接下来带队的真的是赵俊哲赵指导的话，哎呀，这活反正不好干啊。 这还是那句话，你需要一个非常懂女足的教练团队来进行配合。 主教练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个智囊团他怎么去给予更多的支持。这边还有家里人说，哎呦喂，淡忘远山说，这么说贾指导下课了？您才知道贾指导下课这事儿吗？您是不是脑回路有点长？ 这奥运会刚刚练完兵让人下课不合适吧？全运会还全运会水指导都带着队练过一次兵。 对，离奥运结束已经过去了俩月的时间，您怎么才回过味儿来？当然刚才也有家里人说，所有的刚才足协列出来的那五条条件，这么看起来其实贾指导还是挺合适的。但是贾指导已经不可能了。 按照那个条件来讲，水庆霞指导其实就更合适，是吧？ 更合适哈。但是水岛已经自己主动说对不起我不参与了。白又白说，在食材匮乏的情况下，厨子就没那么重要了。 我还真是特别同意这观点。 反正是无米之炊啊，什么样的厨子过来？ 就是、米其林几星的、十星的、二十星的那个这厨子是吧？ 来了他也不打枪 啊，你上我们家，你做个饭试试啊，啥都没有。 那不是就是这种时刻才考验厨子的功力吗？ 那多少咱得有点是吧？ 确实也是啊，食材匮乏，这佐料它也匮乏，这事儿就难办了。老爷爷的大 Kitty 说，男女足面临的都是差不多的问题，都是参加这样运动的人越来越少，选材面窄，尤其是踢到一定的层面上，很多百姓的孩子就被淘汰了。然后呢，其实是更多的是圈子里的一种互相之间啊。 刚才在聊天室里边还有这个家里人讨论，就是这个文化 知识、文凭什么这几个之间的关系。 哦， 啊，刚才这个微博当中这位球迷朋友不就提到了吗？ 嗯、 就是这样，这种足球文化， 嗯， 怎么能进步呢？是吧？ 嗯， 所以这个足球文化到底什么是足球文化？这个文化和识多少字儿， 嗯， 读多少书，是吧？会多少国家语言？ 嗯， 你说有关系吗？有。但是关系又那么直接吗？好像也很难说。 对，其实足球的文化还有就只要是在体育项目里边，竞技体育层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传承啊，传承是很重要的、 嗯、最重要的呢就是传承这份规律。 哎， 咱们现在得尊重足球发展的规律， 咱还没找着规律呢，咱还在， 其实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是吧、 嗯、 就是看你能不能够塌下心来认认真真学习。 对， 身边那么多种规律， 嗯、 你先找一个学，你别把所有都划拉在一块儿之后认为自己我传一个新的规律， 嗯， 啊，我把其他的所有已经成功的规律，我认为有效的我传， 嗯， 传完了之后弄一新的规律。 对，这规律这事儿啊，就肯定是成功的经验带来的，那它才能够称之为是规律 啊。就让我想起这语言也是这样，是吧、 嗯、 以前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有一种语言叫世界语。 哦，是，是有， 是吧、 嗯、对，是有， 后来好像没人提了。 嗯，那就是因为嗨， 强行传一个规律， 对，那最后发现它不适用、 嗯、 没有人用，它也就消失了。所以走的人多了，这路就自然成了路，他得走啊，他得就在这一条道上走。 咱们就是转圈 啊，真是永远是在原地踏步。这边还有嘉玲刚才说到说接下来十二强赛的这个规律哈，咱们又说到规律了。小徐八戒说十二强赛主客场两轮，第一轮了解对手，第二轮认识自我，然后被淘汰出局，下一届又重新来过，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踩在上一届的基础上打好下一届。咱这不叫规律，咱这叫有套路的剧情。 对，一号线也说嘛，咱多少年进不了世界杯也是规律啊。 哎呀，真是，任我行说失败的经验倒也是规律，避免就是了。就怕总把这个失败的经验，他总想总结出一套新方法来。 对，你除了总结失败的经验啊，你还要学习人家那个成功的经验。一般失败都是教训， 对啊， 是吧？失败咱就别把它拔高到经验。 对，所以成功才是成功的妈妈。 嗯，另外这边呢，还有朋友像 The Three 说，其实啊，咱球迷喜欢老女足成员回来执教现在的中国女足，说白了还是一种情节。 嗯， 说执教水平如何得单说啊、 嗯、啊，对，还是需要有一些老女足的元素在里边的、 嗯、 啊，铿锵玫瑰的女足精神。4178说，其实这个这教练员啊还真是这样，就是你看有的当球员的踢得好的不见得教得好， 比如马拉多纳 啊，这表达指导能力跟表现力、 啊， 他真是两回事儿。 对， 这确实是。 而且你要是不同年龄段的执教方式、 嗯、 不同的你说男足女足之间的这个执教方式、 嗯、 它都是不一样的，它有不同的规律，你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方式。 嗯， 你像乔丹球好、 嗯、 对吧，马拉多纳厉害、 嗯、 那他们当主教练的时候呢，他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当时是皮蓬还是谁， 嗯， 还是库克奇说， 嗯， 说在这乔丹身边打球压力山大、 啊、 对吧，就是他总在教你这个你应该怎么做， 嗯 啊，总在就是你干，确实是你做成什么样你也达不到他的高度，对吧、 哎、 入不了他的法眼， 永远是在一个阴影之下、哎、 但是在球场上的时候呢，如果你做不到，你可以把这个球交给他， 嗯， 他可以完成。 嗯， 但是当他作为教练，他依然保有当年球星这个心态、 哎、 用这样的方式在对自己的球员说话的时候， 嗯， 场上没有那个乔丹。 对，就是太过于个人能力、 嗯、 太过于突出的教练员哈。 然后这时候呢，球员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执行力啊各方面都会有一些问题。 对，因为永远达不到那个高度。 你看大脚蟹叔叔说，乔丹那是让人敬畏大汗，他说话真不给别人留面 啊。啊，所以乔丹还是适合作为那个，就是只是往上看啊，一个仰望的对象。 作为大老板，叼着大雪茄， 哎、 是吧？坐在那个大沙发上看看球就行了。 嗯，六四五说，刚才王毅说这世界语 啊， 说特别说明一问题，就是归属感。 嗯， 推行不开，其实就是没人有归属感。足球联赛的文化核心也是归属感。 对 啊， 尤其是联赛，职业联赛，它的地域归属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对，看看欧洲那么多的那些传奇的球迷。 嗯、 啊，他们都是不是说自己的那个小球会有多么豪华的阵容，多么真的是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历史成绩，而是因为他就是我家乡的这一支球队，他从小陪着我一起长大，陪我变老。 然后呢，就是他这种情感，他不会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变大了，他的情感就变得疏远。 嗯 反而呢，有的时候这个距离变大了之后，这种情感就会更加紧密。 哎、 我看了一个小视频，也是英国球迷特别逗。 嗯， 一个在伦敦的，好像是阿森纳的球迷。 嗯， 然后是在，就是在往北开吧，是吧？ 嗯、 大概三个小时的车程。 嗯， 有一个就是昔日，他们这个城市伦敦的球迷，但是是别的队的。 嗯， 搬家了。然后开了三个小时的车，开到他们家门口敲敲门，特别高兴的告诉他阿森纳连败了，然后高高兴兴的开着车又回家了。 对，就是其实那种快乐是特别纯粹的哈。 要开三个小时的车去告诉这个自己昔日的竞争对手，你的球队， 你 的球队，你 的球队已经三连败了，就是特别特别简单的那种喜欢。 嗯 嗯，这在咱们这屋。特别难，特别难坚持。 但是它也是包含着这种情感和归属感在其中的。 对，嗯，北三说咱这屋的球迷， 哎， 这其实还 冠军球迷比较多， 哎、 是吧？以成绩为主的球迷的确是比较多。 嗯，这边还有嘉玲，我觉得四幺七八呀，就您不要总做这种所谓的道德绑架啊，就是说这种说啊，如果什么时候这些评论员、这些主持人都让自己孩子去踢球，中国足球就上去了。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不应该是由某一些家长的群体去承担的呀。 我不会拒绝孩子去踢球， 嗯， 但是孩子踢不踢球这个事儿呢，更多的还是 取决于孩子。 对 对，啊，他成不成才这件事情也取决于孩子和家长共同的这个努力。关老师说球迷都挺现实的，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的这个现实就带来了很多的。有一些冷酷啊，少了一些情怀，这也是为什么文化它传承的不好的原因。足球文化， 任我行也说，像跟乔丹啊、科比啊这些人当队友，肯定是压力山大。 嗯， 生活中也是这样 啊， 对于自己要求很苛刻的人在一起，完美主义，你和他在一块儿就特累。 是啊，所以还是咱都放宽心啊， 还是对自己得有点要求，咱也别太。 对，自律是一定要有的哈。六四五说：“哟，四五哥，这俩小时传达的事儿，对足球文化的表达太到位了。 这怎么仨小时了？这都 这您突然一激动， 哎、我 就多数了一个小时。 我一定要把您这条这个留言发给我们领导。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也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1025动生活。” 北京热力温馨提示，近日暖气打压试水，注意家中留人，若出现跑冒滴漏等问题，拨打供热服务热线96069或掌上热力 APP 保修。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 聚焦声音中的热点，倾听声音里的力量。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盘点革新声音项目，展示创新声音案例。声音探索者盛典，带你从多维度感受声音魅力的独特所在。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10月13日至17日，探未知，创未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